转销售部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，行驶缓慢，请您注意绕行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汽车音乐会，强势发声，势不可挡。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2008年，我们再次出发。第一站，汽车新鲜资讯；第二站，汽车音乐排行榜；第三站，汽车音乐定制。还有更多，值得期待。Here we go。汽车音乐，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，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。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。 2018年继续出发，继续相伴在路上。对了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还是我。北京时间9:01:42，欢迎如约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，来自北京音乐广播。色报家门，我叫腾丁，你是谁呢？咱们的官微欢迎你来查存在哈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。今天天儿不错，早上来的时候路上也没那么堵，所以心情大好。更重要是今天是到周末了哈，又该到这个2天的休息日了。你呢？心情怎么样？方便的时候呢，可以在我们的官微来抒发一下你的情怀吗？抒发情怀，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。如果你特别喜欢热闹，也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，我先扫你，加你为好友，再拉你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。昨天拉了那么70-90个，到底几个？反正那么一堆朋友哈，进我们家族二群当中，家族一群已经满了，二群呢还有空位，虚位以待，就在等你了。好了，二维码发到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， 汽车的全拼 FM974。 上午9点，阳光刚好。Turn on the radio，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，汽车音乐会。我是腾斌， 调到专属节奏，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。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，轻装出行。感受汽车生活，了解汽车文化，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。 进入到第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首先来推荐一个适合冬季自驾的好去处，冬季最美自驾圣地湖北祁岳山，中国南方最大的山地草场，冬天呢美的就像是一幅油画，这就是湖北的祁岳山。祁岳山的冬天呢，它有延绵的山峦，莽莽苍苍，长达125公里，恰似一壁巍峨的城墙，横亘西天。它也有皑皑白雪，玉树琼枝的冰雪风光，特别是茫茫的雪地上的枯木和牛羊，更美的像是一幅油画，好不真实，不真实。它还有童话的村落，茫茫雪地当中雪压瓦顶，而山间的层层梯田蔓延出雪地最优美的曲线，当霞光给雪一点颜色，那么这里呢更是美得不可方物。坐标位于湖北省恩施的利川市西部，西边和重庆石柱万州接壤啊，接邻啊，距离呢这个利川市仅30公里，318国道从景区是穿过的，自驾路线沿318国道可以直达景区了，好美啊，湖北的祁岳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，马上来揭晓非常精彩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10名歌曲。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，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，汽车音乐排行榜。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，第10名 Charlie Puth How Long。 She said

Number 5. Lately I've been stuck imagining what I wanna do and what I really think. Time to blow out. Be a little inappropriate, cause I know that everybody's thinking it when the light's out. Shame on me. So need release. Uncontrollably. 天天不拦你 Britney Spears 这首 I Wanna Go， 这首歌曲旋律和配器非常的精致，副歌部分呢采用这种那叫什么口吃的唱法。不拦你的音域呢位于低调 E3 还有高调的D5之间，无论是前奏还是副歌部分，到处都弥漫着不拦你的甜甜的味道。下到第十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，继续攀升。 Number four，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。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 烦恼算什么？ One, two, three, go！ 皮鞋擦亮，换上西装，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， 我的勇敢充满电量。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， 这世界的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的中央， 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

奥斯隆睡前故事，上周第七名，本周晋升到第三位，迄今的位置。奥斯隆将年少肆意的少年气谱写成乐章，明亮清澈的唱腔直抒胸臆，更特别邀请到了台湾的才子 Hush 来填词。未曾谋面，两个人就英雄惜英雄，音乐的英哈，英雄惜英雄，展现极佳的音乐默契程度。好了，继续攀升亚军歌曲 Number Two。 大雨的冬季总算过去，天空微露淡蓝的晴，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，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，像一面深邃的风景，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。 刘惜君重新翻唱的《美丽心情》，刘惜君的声线很像酒，一口下腹，幽味绵长，经久不散。美丽的心情，美丽的歌曲，送给美丽的你。上周第三名，本周晋升到亚军位置，刘惜君《美丽心情》。好了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呢 ？Number One。 往城市边缘开。车窗都摇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

那是来自 Years and Years 乐队带来的这首前卫时尚的 King。 今天获得 BBC 年度之声冠军的 Years and Years 乐队带来强势的单曲英伦电音，总能够挑动你的神经，很轻易的挑动你的神经，令你不由自主的沉迷在其中。好了，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，我是腾斌，你是谁？官微这边有人说冰姐今天的嗓音好绵柔，绵柔吗？我都没觉得。好吧，好，网酷指定你好，王菲吗？几点份的王菲吗？对，我们听到那首《矜持》哈，它是榜上金曲，确实是王菲的。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七名歌曲，对。还有吉木是吗？吉木楚天舒 ，XSL， 还有彭腾，已经现在加你们为好友，马上把你们拉到我们线下大家庭当中啊，线下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，一群呢已经满了，二群期待你们的光临哈。各位老朋友把红包准备好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的歌曲，来听王心平的这首招牌作品。对了，别问我是谁。 听话是一种美德， 张开手起飞， 飞翔是一种态度，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，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。汽车音乐会，无需彷徨，让我们一起 大声听音乐，用力表达。

谁守护彼此，来自星星一样。穹苍映照在脸上，浅浅浮现傻傻模样，如今天各一方，隔万水千山相望，在不同的街头怀念着同样的时光，多年以后还依旧拥抱着最初次的温暖，说一声别来无恙。愿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，也不怕为他而受伤。愿你我沿途经历的风霜，化作今夜路上星光闪亮。愿我们都有 王铮亮的星光。以前王铮亮的是自己写歌自己制作了，这次王铮亮希望回归热爱音乐的初衷，放开心胸尝试一种全新的可能性，就是那种自然和淳朴的感觉，成功了，王铮亮的星光。好了，继续来分享邓紫棋的瞬间，不过是经过重新 mix 版本的，感受一下。 时间一去不返，回忆总会消散，茫然回头一看，我们快乐但短暂。花曾开得灿烂，笑曾点亮夜晚，然而双眼一眨，今夜我们一样孤单。